想要收听更多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65。 你好，我是葛俊，今天我来和你聊聊团队的信息流通问题。研发过程中的信息流通，指的是各种跟研发相关的信息在工具、团队成员之间的流动。这些信息大到公司战略，小到 bug ID， 是一个团队达成共识、高效工作的重要因素。比如，你是否也曾遇到下面这些研发过程中的不顺畅问题呢？最终产品背离用户需求。我曾提到，一个常见的低效能问题是研发团队生产出来的产品与最初的产品设计差别很大，甚至需要完全返工。前后端沟通不顺畅，后端修改 API 阻塞了前端的工作，或者是后端实现了新的 API， 前端却不知道，继续使用旧的 API 造成浪费。信息孤岛，在公司内部找信息反而比在互联网上找信息还要难，需要到处找人问，还不一定能问到。信息难以溯源，团队成员不知道怎么样寻找问题的源头，也不知道软件包发布了哪些功能。工作干扰大，开发工作常常被实时聊天工具、电话等打断，刚整理好的思路还要重新梳理。实际上，这些问题都是信息流通不顺畅造成的。那么今天，我们就来看看如何做到信息流通，从而让开发人员更顺畅地生产出高价值的产品。总结来说，就是要从下面三个方面入手。首先，从人入手，建设共享文化，鼓励共享行为，使信息共享和团队成员利益一致，从而让大家都愿意共享。然后，在流程和工具方面，针对与研发相关的信息，设计并实现对应代码、文档的共享，以及信息在流水线上的自动化流动。最后，在沟通技巧上下功夫，掌握高效沟通的原则，根据场景选择合适的沟通方式和工具。接下来我们就分别看看如何实施吧。人是首要的，不解决人的意愿问题，流程工具再好也用不好，甚至用不起来。所以让团队成员愿意共享是有效沟通的前提。那怎么样才能调动起团队成员共享消息的意愿呢？首先要让团队成员了解信息的重要性。软件开发本来就需要多人协作，沟通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有相当一部分开发者，尤其是初级开发者，因为工作经验欠缺等原因，不愿意去和别人沟通，甚至意识不到信息流通的重要性。所以作为开发人员，我们要主动去克服不愿意沟通的倾向。比如在对需求有疑问的时候，要提醒自己，现在如果我花一个小时的时间去沟通，很可能会节省自己后面三天的时间。而作为团队管理者，我们更要在团队内强调沟通的重要性。但了解了信息沟通的重要性只是实现顺畅沟通的基础，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在团队内部建设机制来鼓励共享的行为，从而形成共享的文化。简单来说，就是让信息共享和每个成员的利益紧密联系起来。这样做可以帮助我们解决最终产品背离用户需求，以及前后端沟通不顺畅导致返工等低效能问题。这一类问题的共同点在于，负责整个产品或者 API 的成员没有紧密合作，在按职能划分的团队尤其容易出现。因为职能部门的成员在职能线上向上汇报，最关注的往往是职能部分的完成情况，而不是整个产品的进展。一个比较有效的解决办法是按照产品或者功能划分团队，让团队成员直接对产品或者功能负责。 Facebook 和 Spotify 等很多高效能公司使用的就是这种办法。一个团队负责一个产品或者功能，构成上一般不超过15个人，包括产品经理、 UI 设计、数据科学家、前后端开发者。团队的工作重心就是把产品和功能做好，这也就意味着只有把产品和功能做好了，每个人的绩效才会好。在这种情况下，沟通就和自己的利益紧密相关，所以大家会通过主动沟通去推动产品和功能的开发。比如产品设计的慢了，开发人员就会去催促询问，看有没有自己能够帮得上忙的地方。但是改变公司的组织架构往往阻力大，推进缓慢，我们还是先立足现状，去解决按照职能划分的团队的沟通问题。一个比较有效的办法是使用虚拟团队。我以前在微软的 Office 团队第一次见到这种方式，后来又把它用到了其他公司，效果非常好。具体的办法是给每一个功能设计一个虚拟团队， 包括产品、设计以及相关的开发人员等。之所以说是虚拟团队，是因为它并不存在于公司的正式组织架构里边。我们明确这个团队的职责，就是要做好某个功能。当时我采用的办法也很简单，就是给每个虚拟团队建立一个专门的聊天群，来沟通这个功能的相关问题。而我每周会收集每一个虚拟团队的工作进展情况，以此来推动产品维度的进展。说到这儿，你可能会有一个疑问，我对非开发部门没有掌控权怎么办？事实上，我在推动这个虚拟团队的时候，只负责管理前后端开发人员，对产品等团队没有管理权。但因为这个虚拟团队和其他团队不存在利益冲突，而且流程很轻，所以并没有任何反对的声音。而在虚拟团队中，我所负责管理的前后端开发人员会主动发力，促进整个虚拟团队的顺畅沟通，效果非常的好。有了主动沟通的意愿，我们就可以开展下一步工作了，即设计流程和使用工具，推动研发信息的高效沟通。这一步的关键在于确认研发流程中的重要信息，然后针对性的设计合适的流程，并选用恰当的工具。在我看来，对提高研发效能起到关键作用的信息主要分为四种。第一种信息是战略目标相关的信息，这一类信息的处理原则是尽量的公开，只有当团队成员清楚公司以及团队的目标时，才能更容易的把自己的目标与之对齐。或许这就是 OKR 最近几年特别流行的原因吧。如果你想深入了解 OKR 并在团队中落地，可以参考我的朋友黄勇开设的黄勇的 OKR 实战笔记课程。 Facebook 每年都会召开一个员工大会，详细列举公司的战略目标。另外每周还有一个 Q&A 会议，每个员工都可以参加，马克扎克伯格会亲自出席，并回答员工提出的各种各样问题。这些举措都促进了员工对公司的战略和目标的深入理解。第二种信息是代码相关的信息，这一类信息的处理原则也是尽量的公开。代码是最直接的参考，是最实时的文档。 Facebook 基本所有的代码仓都对全部开发人员公开。更进一步的，我们不但可以阅读其他团队的代码，还可以主动去修改提高他们的代码，只要修改得当，发出的 PR 就会被接受。在国内，由于 IP 保护不力等客观原因，绝大部分公司不愿意把代码对所有员工公开，这也可以理解。不过在这种情况下，我还是建议在不泄露核心机密、不影响核心业务的前提下，尽量扩大代码公开的范围以及受众人群。选择共享代码的工具和方式，基本原则是方便查找，并在进行开发工作的主要入口，比如 IDE、命令行工具、外部浏览器提供接口。以 Facebook 为例，他们使用 Fabricator 的 Diffusion 子功能，方便团队成员在网页上浏览和查找代码仓的历史。在代码搜索方面， Facebook 自研了一个内部工具，对主要的代码仓的代码进行几乎实时的索引，开发人员通过网页浏览器、命令行以及 IDE 的插件使用代码搜索功能。高效的代码浏览和搜索对研发顺畅非常重要，推荐你加大在这方面的投入。第三种信息是研发过程中使用到的各种文档，这些文档包括产品设计文档、开发设计文档、测试文档、部署流程文档等。确保这一类信息的高效流通，比较有效的原则是通过统一的工具，方便大家添加、修改、查询这些文档。在 Facebook 每一个团队可以选择自己的文档管理方式。总的来说，绝大部分团队主要使用公司统一的 Wiki 来进行松散的文档管理，既方便添加、修改，也方便搜索。而对于那些比较正式的文档，有些团队会使用类似 Quip 的共享文档系统来进行管理。关于文档管理，有两点值得强调。第一，文档的管理流程由每个小的功能团队决定。就比如我刚才提到的10个人左右的小团队，因为他们的共同目标是尽快开发好产品，所以会主动寻找一种适合自己团队的文档管理方式和工具。第二，绝大部分 Wiki 和 Quip 管理的文档都是全公司公开的，所以团队之间也可以很方便地找到其他团队的相关文档，避免信息孤岛的问题。第四种信息是各种标识信息。在整个研发流程中，在各种工具之间流动着多种的标识信息，包括任务工单、代码提交号、版本号、代码审查 ID、 测试用力 ID、 bug ID 等。在我看来，管理这一类信息的有效方法是各种工具通过提供 API 做到服务化，形成工具之间的网状连接，以方便开发人员在工具上快速拿到需要的各种信息。接下来我们看一个热修复的具体案例。开发人员写好热修复的代码提交后，需要去发布工具网站填写这个提交的 commit ID 申请进行热修复。热修复发布工具会根据 commit ID 找到对应的代码审查 ID 以及 bug ID 自动显示到这个网页上，同时这个工具还会自动找到这个热修复提交所依赖的还没有上生产的其他提交，并显示它们的信息。有了这些信息，开发人员就可以比较方便的检查确认自己的这个热修复可以提交，然后点击确认正式申请热修复。最后热修复发布工具自动 cherry pick 这些提交，把它们全部部署到一个热修复环境上进行验证。整个流程中设计的服务和工具包括代码仓服务、代码审查服务、 bug 管理系统、测试验证服务、发布上线服务等。这些工具具有信息高度互通以及自动化的特点，使得开发人员和运维人员能够以最快的速度拿到各种信息，避免繁琐而且容易出错的手工操作，从而尽快部署热修复。这也解决了信息溯源难的问题。通过对研发流程中的重要信息管理以及对应的高效沟通方式，我们就实现了研发信息流通的顺畅性，从而实现团队的高效协作。最后我们再来看看具体的工作中团队成员之间有哪些沟通的方式和技巧。高效沟通是一个很大的话题，涉及方式、技巧等内容。落到研发团队沟通的具体场景中，我认为高效沟通的首要原则就是根据沟通需要达成的任务的实施性、方便追溯性以及对别人的干扰程度，选择合适的沟通工具。面对面、电话、实时聊天工具、邮件、具体任务工具中的讨论功能等不同沟通方式，在实施性、方便追溯性、对他人干扰程度等方面各不相同。我将其总结为一幅图供你参考，听音频的用户可以点击文稿查看。可以看到不同的沟通方式之间差别很大，我们应该根据具体场景去选择不同的沟通工具。但在现实工作中有一个不太好的趋势，就是大家都倾向于追求沟通的实时性，大多使用即时聊天工具和电话。这个情况在国内尤其严重，很多公司完全使用即时聊天工具，比如微信、钉钉等，基本上放弃了邮件等其他方式。使用这种方式最主要的好处是实时性好，因为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问题能够马上得到反馈，但短暂的好处却带来长远的利益损失，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问题难以追踪，在聊天群里讨论问题时，问题只要一多马上就乱了，就很难找到之前的相关内容了。对他人干扰巨大，一个极端情况是我见过有一个公司有数据显示开发人员平均每8分钟就会被打断一次，可想而知这种情况下开发效率自然很低。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很简单，就是针对不同的情况要求大家使用合适的工具去沟通，并逐渐形成习惯。具体来说，首先对某个任务进行讨论时，最好是直接使用任务工具中的讨论功能，同时通过 at 的方式来告知相关人员。而一般的工具都可以配置在出现 at 时自动发邮件通知对方，所以如果不是紧急任务都可以采用这种方式。第二，在询问问题的时候可以分成以下三种情况，选择沟通方式和工具。如果问题不紧急，尽量使用邮件，避免使用即时聊天工具和电话。为了确保大家能够及时回复邮件，可以在团队内制定一个规定，要求检查邮件的频率，比如说每天至少检查一次或者两次。如果问题紧急，则直接使用即时聊天工具、电话。如果要讨论的问题比较复杂或者是非常紧急，则直接选择电话或者面对面沟通。在我看来，选择合适的沟通方式和工具，不仅可以大大减少员工之间的互相干扰，还可以提高问题的可追溯性，对团队以及个人的研发效能提升帮助非常大。好，现在我们一起小结一下。在今天这篇文章中，我从人、流程、沟通方式和工具这三大方面和你推荐了沟通顺畅进而提高效能的办法。我们再一起回忆一下核心知识点。 实现高效沟通，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团队成员的意愿问题，让他们愿意沟通。我们可以把沟通与团队成员的利益挂钩，在团队内部建设机制来鼓励共享的行为，从而形成共享的文化。然后针对研发流程中流动的各种信息，我们要做好分类，针对性的设计合适的流程，并选用恰当的工具，最大程度的共享给团队成员，比如公司的代码、战略目标、文档、流程等信息尽量公开。再比如使用统一的工具，方便团队成员添加查询有效信息。最后在平时的沟通中，要权衡实时性、可追溯性以及对其他成员的干扰程度，根据场景选择合适的沟通方式和工具，提升团队和个人的研发效能。开发者大多在沟通上有所欠缺，有时甚至意识不到沟通的重要性。事实上，信息的缺失对研发效能影响非常大。试想一下，如果没有搜索引擎的帮助，你写代码的效率会下降多少呢？所以在信息沟通上多花时间精力，对团队和个人效能的提升都大有裨益。另外，在硅谷的互联网公司，大家都很在意被打断的情况。如果你在没有必要的情况下使用聊天工具或者电话跟同事沟通的话，他会非常生气。所以在 Facebook 时，有些同事会直接告诉其他人，如果我戴上耳机，就表示我不希望被干扰，除非紧急情况，否则不要找我当面沟通问题。虽说这种做法看起来有些极端，但我非常希望国内公司也能够尝试这类的工作方式，因为它能让大家安心开发，在高效产出的同时，更多的享受心流的快乐。最后，我给你留下一道思考题吧。在工作中，你见到的信息沟通的最大问题是什么？在今天的文章中，能找到合适的解决方法吗？如果没有找到，你还有什么建议的解决办法吗？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在评论区给我留言，分享你的观点，也欢迎你把这篇文章分享给更多的朋友一起阅读。